刚刚您听到的都是来自于大家所熟知的法国音乐作品，其中也包含来源于法国最受爱戴的女歌手 Edith Piaf 的《玫瑰人生》，来自美国的歌手兼演员 Joe Dassin 带给我们的《香榭丽舍大街》，还有来自于 Vicky Landau 带给我们的《爱是蓝色的》，这都是在咖啡厅里边能够常听到的经典曲目，这都是法国音乐里边的经典传统形式。而如果您漫步在乡街或者是蒙马特等地，都会有音乐家在街头表演着，演绎着法国的风情。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专题音乐节目当中，法国音乐不只是相送，特别创意。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先生。亲爱的情人，现在已经是深夜了，对街有个人还在演奏《玫瑰人生》。奥黛丽·赫本在电影《Sabrina 情归巴黎》当中用这样的一段话书写了巴黎的味道。当然，如果你认为法国的音乐仅止于此的话，那未免也太天真了。当下法国流行电子音乐， Daft Punk 和 Justice 是法国年轻人聚会的宠儿，也是大家公认的国际化电子乐队。另外， David Guetta 也是法国舞曲 DJ 之王，曾经的欧洲杯的开幕式就是他在埃菲尔铁塔下面举办了万人演唱会，现场人声鼎沸。下面来感受一下这三组艺术家他们的代表作品，而稍后我们要开启法式音乐大餐。She's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She's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We're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极具现代质感的电子音乐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下法国的音乐历史的回顾。在21世纪，音乐全球化的旗号不免让坚守传统的法国也迎来了流行乐空前的盛行。但是，这些法国版周杰伦或者五月天，并不能够代表法国音乐在历史文化遗产方面的杰出贡献。法国音乐的历史长得可以写出一本书，但是在这里给您去简单介绍一下，当作是法式音乐大餐的三道式吧。法国音乐的漫长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世纪，始于宫廷演奏和侠义音乐。法国许多早期的民间音乐呢，只是配有极少数和非常简单的乐器。但是，一群诗人作曲家们，他们也在十世纪的时候开始了他们的作品。随之，法国开启了辉煌的音乐史，从歌剧到古典，再到如今的流行和摇滚乐。每年的6月21号是法国的音乐节，从1982年开始，每逢这一天，只要在法国，无论大城小镇、大街小巷，都能够见到人们自发组成的乐队在尽情高歌。当然，他们是以业余的爱好者和年轻的学生为主的，素有全球唯一一个跨越国界语言和文字障碍的节日之称，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群众性活动。而这一天，无论是职业的音乐人还是非职业的乐手们，都可以在街上演出，而且你还可以能够有幸看到你喜爱的音乐家、著名的歌手、音乐界的名人等等。 他们也都会在音乐节上免费为人们演唱。刚刚一首卡门序曲来揭开我们的法式音乐大餐的第一道开胃菜，也就是法国的歌剧。第一部歌剧出现在法国是17世纪中叶，虽然这第一部歌剧是实验性的，但是歌剧很快在巴黎获得了热情的欢迎，特别是基于当时意大利的一些歌剧。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意大利式的歌剧在法国开始蓬勃发展，然而大多数受当代人追捧的歌剧都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来自于乔治比才的经典之作，比如刚才的卡门序曲就从这个时代出发，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的赞赏，直到如今。听着拉威尔的小奏鸣曲，我们要开始上主菜了，法国的古典音乐。 来自于法国的著名的古典音乐时代被称为浪漫时代，其非常相似于浪漫法国文学和诗歌的时期。在19世纪，著名的法国音乐家如莫里斯·拉维尔和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的古典杰作不仅在法国当时得到广泛赞赏，而且在世界各地也鼓舞着当地的群众和作曲家。继续来听来自于德彪西这样的一段《棕发少女》。而另外一位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叫做埃里克萨蒂，虽然他的音乐通常呢不被归类为浪漫运动，但他的作品仍然被视为走在时代的前沿。在20世纪，法国的音乐转向了现代，就像音乐在世界各地一样，许多作曲家尝试运用新的声音和节奏，法国音乐的历史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来听埃里克萨蒂的《湖光掠影》。Thank you. 这第三道菜必然是甜品。作为点睛之笔的甜品，那必然是法国的民间音乐。法国民间音乐是在法国不同地区一系列民间音乐的类型。在南部地区，民间音乐类似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民间音乐；在东部山区，民间音乐当中深受瑞士或者德国的影响；而在法国的北部以及大西洋海岸，每个都会有相当个性化的民间音乐流派，是当地社会和艺术生活的一部分。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布列塔尼大区的民俗音乐演奏，约在1888年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兴起。布列塔尼的音乐来自于醇厚的人文关系，介于大海和大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独特的时间节奏。妇女们期待远海打鱼的亲人们归来，水手歌咏怀念亲人等等，都成为了音乐中的故事内容。布列塔尼人不善言谈，竟在歌声和舞中抒发了心灵深处的忧伤和喜悦，并提炼出了自己特别的属性。音乐存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劳作当中，而非摆在博物馆的展台上或由专业歌手们表演节目。你可以听着布列塔尼的音乐走进诺曼底，奔赴圣米歇尔山，在海面巡游，并将一切思想归于足下的海滩。 Edith Piaf 曾说，我想让人们感动哭泣，即使他们并不懂我在唱着什么。来听来自于 Cécile Gorbel 带给我们的 Neige 白雪。法国的音乐相关历史和不得不了解的音乐人之后，您对法国的音乐文化有更深的了解了吗？其实热爱法国音乐的每一个人都还需要知道十位法国的音乐家。您可以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法国音乐了解更多内容，查看相关歌手和歌曲，为自己的音乐播放列表注入新的元素。这里是常先生带来的专题节目，法国音乐不只是相送，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特别创意。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974听友们你好，我是主持人戴毅，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创意，当这些音乐遇上民谣。接下来这首歌大概是我听到的最不像摇滚的摇滚歌曲，听完之后可能要好一阵子才会让心底里面慢慢悠悠地冒出一句话，别以为民谣只是民谣，当任何音乐遇上它的时候，都会让它绽放不一样的光彩。 你独自走过我身旁，并没有话要对我讲，你不敢抬头看着我，哦吼， 才只离不开。 这是来自于程璧所演唱的《花房姑娘》。还记得在去年夏天第四季《中国好声音》如期落幕的时候，全国上下同一时间记住了那个怀抱吉他，以他富有磁性的声线唱着民谣的张磊。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让民谣战胜了摇滚，战胜了嘻哈，战胜了飙高音的技巧方式，而最终摘得了桂冠。 有些话我不说，却都知道。你也曾微笑着不去打扰。这些年过得还算好，只是疲倦的时候想你们怀抱。如今岁月染白你们发梢，剩下的日子已越来越少。在外追逐梦想的我，依然在不停寻找。你们只有我过得好。我已经长大，请放心吧，不要牵挂。 张磊为2016年的贺岁电影《一切都好》演唱的主题曲《一切都好》。张磊的歌声很多时候演绎出了民谣里面该有的人文感和厚重感。 在这个主流音乐国际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时代，这样近乎于怀旧的歌声反而会因为它的质朴打动人心。就像是我们天天吃大鱼大肉，突然端上来一盘青菜豆腐，也会觉得美味无比。那么当下流行的口水歌，换言之大众流行音乐的宠儿，如果接触上了民谣，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曾经在去年红得发紫的广场舞必选曲目《小苹果》，当他接触到了民谣这个化学催化剂之后，也有了清新的味道。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随着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什么？ 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把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心相随， 范晓丽带来的《女儿情》，这样的影视剧的插曲，我们只是举出了今年已经是她播出的第30个年头的86版《西游记》当中的这一首《女儿情》。当民谣的人文感的情怀，无论是暖到了摇滚、流行、民谣，还是其他什么音乐类型，都会产生出新奇而又动听的感受，因为民谣唱的就是情怀。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最后这首全世界都熟悉的乡村民谣，我们就来听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的演唱 500 Miles。 我是戴毅，感谢你收听，再会。 If you miss the dream I know,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